你走远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 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狂暴的煎饼果子点的一首关喆的想你的夜，他说送给辛苦的主播，谢谢你啦，也送给辛苦的你们，愿你们在这一周的上班路上都能顺顺利利，好音乐九五九一直陪伴着你们。 心说走就走，哎呦，所以我高兴就是种快乐、啊啊、把行李包成面包，头发乱糟糟，整个屋子东西不收都不住门口，天哪，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，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心都酸了，梦想就是简单生活，我忙着忙着忙着忙到心都乱了，一无所有是否轻松， 想起你，回忆总是刺痛我的心， 望着镜中的人群，我的幸福在哪里，都怪我自己丢了你， 无怨无悔爱上你，哪怕只是场游戏，输的是我还是你， 就此冷血。

成功路上，人群之中多渴望有双飞翔的翅膀，用青春续写乐章，我还在远方流浪，经历了孤独与彷徨，不做沉睡的羔羊。朦胧月光照亮踩着波澜的湖面上，深夜的思量想起最初的信仰，学会在风雨中奔跑，与你走向前方，未来有多长，遍体鳞伤也无妨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您想给你的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也许您想听的歌在下一刻就被播放了。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 Joss 点的。奔向前方是邱小龙演唱的。 Joss 的意思呢是希腊的太阳的意思，是非常一个传说哈。 Joss 说了，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主持人，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啊，谢谢听众们一直守候在959前，一直收听着音乐留声机。好音乐959呢也会一直伴随着您，谢谢你们。 歌唱与你奔向。

人生的道理，可身边的年轻人听不进去，可能你很介意别人讲出的话语，省省吧，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脾气。有太多人为情哭红了眼睛，有太多人不甘这平凡的人生，一个人走在路上却还在羡慕别人，却不知多少人却没有你的曾经。有太多人自命不凡丢了朋友，有太多人不肯放手拒绝转身，可命运总是无常，错过就不再回来，请珍惜身边每一个拥抱和眼神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这首歌呢是来自《海边的房子》点的高进的《有太多人》。OK， 音乐留声机啊，就是以听众点歌为主的一档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您想给您的家人、爱人、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OK， 好音乐九五九一直伴随着您。 人生的境遇很难，终究换得一声叹息。谁给你的权利，占有的快感变成了武器，别伤到了自己。好怀念当初的那份善意。有太多人为情哭红了眼睛，有太多人不甘这平凡的人生，一个人走在路上却还在羡慕别人，却不知多少人却没有你的曾经。有太多人自命不凡丢了朋友，有太多人不肯放手拒绝转身，可命运总是无常，错过就不再回来，请珍惜身边每一个拥抱和眼神。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九五九资讯快报。 8月2日，交通运输部、中央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。指导意见明确要求，